伦敦地铁的广告画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天哪， 不光是所有伦敦地铁的某一个地铁的广告画都能出专册。 哎呀，一站 一个站，我拿的这叫 Kio 皇家植物园。 哦 ，Kio 皇家植物园是世界文化遗产。 啊、 它的地铁站每次都出它那个植物的什么花的呀？啊、 对对对、 风景、啊。 上次您来说过这个， 对 对，非常好看。 所以呢，它光它那儿出就一本儿，这一本儿里大概有30多张、40张。 是的，这就是文化的、 这就是文化 啊。 关键在于这个得用心。 传承，这个传承就是那地铁画给传承下来的， 对 对吧？ 他这件事情一直做，而不是说我做2年不做了。 没错，没错。其实我们会觉得，第一个是不收费的，我们要之后说的都是收费的。 对、 啊， 这都是收费的。 对。 下一个呢，我们先说那个玩具博物馆，因为孩子嘛，对不对？ 玩具。 你看玩具啊，在北京的王府井就有一个英国的一个玩具那个一个博，应该 是 好几层 专卖店的 对吧？ 一种展示 是 吧？是 吧？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是那种的。然后我跟孩子去特别喜欢，而且 哎，都有什么玩具？我想问问。 各种的，全世界都有。 什么帕丁顿熊啊，这些 什么的都有。全世界都有。 比如说你玩具分好多种嘛，用电动玩具。 电动玩具，毛绒玩具。 毛绒玩具， 嗯 啊，然后呢，还有一种互动是自己做的玩具。 仿真玩具都有。 对对对对， 是的。我们看到这个是玩具，也是在伦敦是吗？ 对，这个玩具博物馆可就不是孩子最喜欢的，而是大人怀旧的。 我喜欢。 100多年来自各个时代的儿童玩具都在这里汇 集。对对对。然后呢，它这里头，它位于这个伦敦市中心呢，离这个大英博物馆非常非常的近。然后那个它是一个4层楼。四层楼整个这一面全是这个玩具博物馆。 嗯。 这个玩具博物馆展示的是200年以来的玩具，专门是玩具，就是他玩具都玩什么呢？这孩子都玩什么长大呢？刚才咱们说过那个电动的啦， 是 还有那个玩过家家那种玩具，那是一种一些，还有一些呢，就是比较简单的，就是咱们会知道棋类的玻璃球那跳棋 是， 100多早就有了，100多年以前早就有了，因为他不用下国际象棋，小孩所以呢，他这个玩具就是拿那个跳棋，那个一个个那玻璃球可漂亮了， 嗯， 就是我小时候一定会喜欢那球， 是的 啊，还有呢，就是一些纸的玩具， 纸质玩具 ，纸质玩具是什么呢？我拿这张地图上呢有一个图，就是在大家想象一下一个剧场，这个剧场呢。拉上幕以后呢、两边就是前头的台，打开幕以后呢，里边有很多层的后边的幕， 是的， 拉出一层是换一个幕，拉出去又换一个幕、然后呢，这个小孩玩的就是这是一个买的一摞纸、回家给裁完了以后给它 折起来 组装成一个立体的，跟一个纸壳似的， 是的是的是的， 然后呢这个前面可以换主人，然后小孩呢比如说就说哈姆雷特吧，然后哈姆雷特这小孩也能懂啊，然后那个他中间换几个人换几个墓就 OK 了，然后还一种呢就是这跟这个不一样的什么呢，它也是一串，但是这一串呢就是它中间的透就是挖出来的东西越来越少，离你近的多离你远的少，这样的话最前头一个一张纸呢是只有一个洞，你从这洞里往里一看，里头就是一个立体的大空间， 万花筒那种感觉， 像万花筒、 哦、 但是它是纸做的， 是 中间好多好多层， 漂亮。 然后呢这个是一种就是100多年前，现在小孩绝不玩这个了、因为费力不讨好不精彩，现在咱们有 3D 了，它这个就是它这玩具实际上是原始的仿 3D， 对， 它是个立体的，它是中间 很复杂的， 跟风箱 很拉，咱们那个三维的那个有点像， 是是， 它这个一拉出来，它那是摁下去是一本书，一拉下来， 对，现在很多书一打开就是一个立体的，一翻上就是一本书， 对， 类似那种的， 对，有点像那种的啊， 对对对， 就这种玩具特别多， 现在很多 太精巧了， 小孩啊就看书，叭一打开一个动物世界，叭一打开一个非洲大草原迁徙动物，全在纸里边， 是是是， 立体， 那看那看书嘛，所以这个博物馆是什么？那这个博物馆是大人带孩子来的，往往是大人怀旧，大人跟孩子说，哎，我小的时候爷爷小时候玩的这个，对，然后这个门票10磅，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为北京听众带来产自新西兰。